用介词 at， 而在 Washington DC 来说呢，要用介词 in， 这是范围大小的问题。所以可以肯定的讲，前面的名词词组的范围要比后面的名词词组的范围要小。Our flight time will be 3 hours and 20 minutes.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s. 那么飞行的这个整个时间呢，在这里面又说了叫 flight time， 啊，这也算是我们大家可以学到一个固定搭配。请系好安全带 ，fasten your seatbelts. So, Bruce, would you read it for us?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s and observe the no smoking sign. Fasten， 中国学生常把它读成 fasten， 所以这里的 t 是不发音的。那么类似的还有 hasten 等等。请系好安全带 ，and observe the no smoking sign. Observe 在这指的是 follow， obey 指的是遵守啊，它并非大家所看到的简单的观察和注意啊这个词义。No smoking sign 指的是禁烟标志。 那丹尼老师能不能就 stop 这个词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好的 ，stop 这个单词呢，后面可以接 stop to do， 或者 stop doing。类似的表达法很多，然而呢，我们说在这系列表达法当中呢，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Stop to do something 指的是停下现在的事情来做另外一件事情，它表示将来意味比较强，而 stop doing 则指是某一件事被停止了下来，它指的是一件事情停了下来，而前者 stop to do 指的是一件事情刚刚开始，所以这就是 stop 这个词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用法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 stop 这个词呢还可以直接接名词，它是作为一个及物动词，比如说这个人呢，他这个残疾了啊， he became disabled but it does not stop him there， 但并没有因此而阻止他继续前进继续努力。所以呢 stop 这个词呢也可以做及物动词，后面直接接名词或代词。 OK， well some questions toward Bruce。Well, which airlines do you usually take, and how do you like the announcers on the plane? Well, I've taken so many airlines. They all sort of become the same after a while. I think most recently I took Continental. But actually, there are some small flights I took from Korea, so I can't even remember the name of that airline. It was such a small airline. What I appreciate is...people telling me, updating me on the time, if it's going to be early or going to be late. That's important to know. That's what I appreciate from the announcer. And I also appreciate service. If there are some options about a hot drink and about water, I like to know about it. 好，那么在97页上呢，大家能够看到这棵书的语法项目是与介词同行的一些副词。那么这部分呢，请丹尼老师再给我们做一下解释。 好的，我们知道在这个英语学习当中呢，有很多的小词在这个句子当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小词有的时候左右着动词的命运啊。因此我们看这个在97页里面列举了很多的这个副词啊和介词同行的副词，其实这一点确实对很多同学来讲这有一定的难度啊。那么我们看一下 after that you are taken on to Rome，那么 on 则表示的是继续，在这里是一个副词啊。我们类似的表达法有 continue on、 keep on 等等。第二句 the plane comes down at Marseille， 那么 down here 指的是一种向下或到达某地的一种概念，在这里面它也是一个副词。比如说诶，那个东西在哪里啊，在那边呢 ，is down there， 所以这样的词呢，真的就是很多学生都不知道该怎么用的词啊。You can also look at the land or sea below， 你可以看到下边的 land 和 sea。那么 below 这个单词在这里的使用呢，它也是一个副词。那么副词这些它存在的意义在于什么？我们看到了第三个，我们就要说一下副词存在的意义，它是在于对动词进行左右。和对它进行修饰或进行加强说明，所以呢这个副词和动词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然而有的时候副词啊它也是做名词的定语，所以有的时候副词可以做定语，尤其是在下一节课当中呢会讲到 定语的所有表现形式，其中就有副词做定语的这种情况。Prices are going up， 价钱在上涨。Up 也是在这里是做一个副词使用。那么副词有的时候在用起来的时候呢，它有一统一规律。比如说，我们看下面 ，The plane took off at 4 o'clock。Off 在这里，它的作用就在于，其实我们说这个不管是 take off 还是 put off， 所有的词接上 off 以后，都有极为类似的作用，都被 off 所左右着，那就是表示在一个面或一个体当中消失。所以我们可以说 cut off 表示的是消掉。Take off， 脱衣服。其实飞机的跑道跟我们的身体差不多，把它从一个面上接下去就是离开。那这样的表达法我们一口就能找出近十几个来。所以呢，在这里不能多讲，但是大家要记住它的规律，也就是说副词它有统一的一种规律在里面啊，并不是特别的抽象。Why don't you drop by this afternoon？ 这个表达法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呢，by 这个词表示的是靠上靠近，为什么不今天下午过来坐一下呢？顺便过来坐一下，所以 drop by， 但我们还可以用 stop by 表示靠过来坐一坐，也就是到我这里面看一看。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个，看到这儿为止呢，这个副词的使用非常的微妙啊，非常微妙。 而且副词的使用呢也是非常灵活的。那 Danny 老师能不能够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具体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片语啊短语啊能够记住？ 好的，首先呢，大家会发现查词典的时候很难查到他们的表达法合成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最让人困惑的。不过这也不要紧，也有规律可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up 这样的词，它呢就表示一种终结啊，它表示一种终结。比如说这个 time is up， 时间到了，那这件事还是由你来决定吧。 It's up to you， 这件古董要拍卖了，它最终的结果是干什么呢？So this antique is up for auction， 那么 up 这样的词，那么我们说见到了 up 这样的词的时候呢，它这是它一方面的意思啊。那么我如果再见到了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达法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 down 等之类的呢， down 有一系列的表达表示毁灭，表示消失，所以比如说 burn down， take downtear down 等一些表达法呢，表示把它撕开、烧坏、烧毁等等等等。像 take down 就表示拆迁的意思啊，把这个建筑拆掉。所以我们要通过一组一组的词组来把它们这个的统一含义给它记下来。因此大家需要归纳和总结，这点词典是做不到的。所以查一个记一个，把它们放在一起，它的规律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这是我觉得学习副词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Well, any suggestions from Bruce for using those adverbs? Very flexible, small words. No special recommendations. So people have to memorize them specifically. I see. Let me begin that response again. Yes, it's just a matter of memorization, really. It's usage. There's no hard rules about it at all. It comes about only through usage. Okay, great. 那么最后呢，请 Danny 老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在这一课书当中有哪些是大家要掌握的重点？ 好的，首先我们今天学的一个超级重量级的词汇就是 load， 这个单词它的变形为 upload、 download、 unload 和 load itself， 分别的意思是上传、下载、卸货、装货。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学到了这个在这课当中有一个词叫 departure， 起飞时间啊，其实还有一个叫到达时间 arrival， 要相对应的去记。还有一个词就是 all aboard， 请大家上飞机，这个是机场的专用词汇。 好，非常感谢 Danny 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 Bruce 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Thank you.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Everyone, goodbye for now.